各位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又是一个新的周一，又是新的一周又要开始了， 要打起精神来。 对，首先我们先关注一下天气啊，来看看周一了，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五级左右，阵风七级，最高气温是12度，最小相对湿度是15%。夜间晴，偏北风3-4级，最低温度是0度，相对湿度40%，尾号限行1和6。过了一个周末，我会发现就是很多同事啊或者街上的人啊，不知道为什么都瘦了一圈。哎，有些这脸上表情也不一样啊，有些是如释重负，有些是哎呀这个感觉就非常的开心，有些呢感觉心里边还 心事重重的， 存着事儿呢，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尤其那些瘦了的，你就从他这个腰包啊、裤兜啊什么，感觉怎么薄了一点感觉啊？ 你说人家没有在表演，可是你给人家加了好多戏。 怎么了？ 这人家分明没有这样的表现。 我真觉得啊，到了双十一那一天，你会看，哎呦，大家就感觉怎么个个都有黑眼圈？你们都干嘛去了？昨天晚上没睡觉。哎，今天呢来说的话题，其实跟咱们周末刚刚度过这个双十一有关哈。说说这个双十一您都买了些什么，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哎，有余热未消，买的东西还没到手里边，正是这兴奋劲儿在兴头上的时候。 还不是，很多东西已经送到了，现在快递是越来越快了。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真得表扬某东啊。确实是，就是你当天中午下的单，到了第二天上午就收到了。 也是双十一那天吗？ 对对对。 都买什么了？ 就买书啊。 便宜吗？ 这书是之前一直就想买的，其实也没太注意价格有优惠多少。 没注意啊。反正当时我是这样，我是今年我准备跟他这个好好的研究研究，跟他探讨一下。 你跟谁探讨？ 跟双十一啊。我就提前大概2个月的时间啊，把很多类型的东西都放在购物车里边了，我就其实不想买，我就各个截屏之后对比一下价格。后来发现部分商品在这个双十一之前是有所价格提升的，就比如说原来卖3000啊，你发现这个10月底已经给提成3500了，等到双十一临近的时候，哎，3400、3300、3200，可能到这个双十一当天的时候又稍微的便宜点，比如到2900了也有可能，但有一部分呢还是原价，甚至有一些比原价还贵啊，是这么回事。 我相信在有些网店当中这种现象确实存在。 哎， 而且我们作为消费者，其实啊只要我们多个心眼儿，对比一下，从开始就做一个对比，可能能避免上很多当啊。 哎， 不被商家套路嘛。 对，今天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说这个双十一您到底都买什么了，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首先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3分1秒100亿元啊，这个天猫双十一呢也是再破纪录了。10月11号呢，仅是过了3分1秒的时间，2017天猫双十一的全球狂欢节成交额已经突破了100亿元人民币。去年呢，天猫双十一的成交额呢是突破了100亿元时候呢，用时是6分58秒。那2016年的这个天猫双十一呢，全天成交额达到了1207亿元人民币。据预测呢，今年的一数字呢也是突破了啊。这也不用预测了。 我觉得明年一定还会翻番，就说 不一定 啊， 这个也不一定，因为我发现现在人就是虽然可能就是这个总额达这个成交量啊，是不是成交额呀、高了，但是我跟你说，很多人其实慢慢的越来越理性了。身边很多人已经，哎，明天你说不知道，然后呢，我问了身边很多人，就是我买什么呀？哎，其实也没什么关系，就看看吧。第二天问，其实也没买什么，就零零散散买那么一两件而已。 哎，就大家也变得越来越理智了嘛。 哎， 毕竟掉进坑里那么多次。来看一下这个事情，值得我们注意一下，就是呢，让人惊呆，我们一年所用掉的这个快递包装盒，足足等于46个还多的小兴安岭的大小。那么剁手季又到了，这次呢，很多人都在准备接收自己购买的快递。2016年，我国快递数量超过了300多亿件。快递包装盒的背后所用的这个叫瓦楞纸箱的原纸多达4600万吨，大概等于7200万棵树，足足等于46个还多的小兴安岭的这个树木的数量。共享经济、绿色物流，也让我们应该支持一下绿色物流，一起来保护地球。 没错，就当我们 呼吁哈， 对，当我们就是特别痛快购物的时候，一定要想到 想到这些您用过那些纸箱子，对吧？因为你要如果不快递的话，很多地方你拿完之后就直接那个装自己包里啊，放车上就直接回家了。但是大部分快递包我还真观察过，一般都是外边一塑料袋，里边再来这么一小纸箱啊，大个的就直接一个大纸箱了。所以说要提示大家了，咱们一年用了多少这个纸盒啊，也足以等于一个46.3个小鲜领了啊。 就无形当中资源浪费了太多啊。 对， 怎么给后代留下这个啊一片绿洲呢？是不是？从我做起吧。 咱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来看看准备好了吗？啊，同样是快递的事儿，快递分拣机器人已经上岗了。他们每小时呢单个分拣量可达1.8万件，而且准确率高达99.99%。该机器人呢是采用这个智能充电啊，是一辆小车，只需要这个电量不足的时候呢，便会自动前去充电啊。每充电20分钟，则能跑3个小时。 把人力解放出来了。 哎，而且你看啊，这现场这效果特别有意思。 对，我想象那个画面特别有爱，就是真的是像一个机器小人一样，自己哎缺电了，赶快自己去充电。 爱倒没感觉到， 自己自足， 但是就是你发现它是就长得跟一大秤似的， 然后 把这个分拣的这个快递啊驮到自己身上之后，找自己那坑，那坑完之后咵往里一倒之后，然后再回去去捡，就因为它不会累，它也不会这个。比如说不舒服，不会 任劳任怨， 顶多是没个电，充上电就能继续工作了， 是 特别好哈。 真的挺有爱的。刚刚说到了，我们吴主播在生活当中是一个有心人啊，对双十一呢提前就做了一番比较。看看这个双十一所谓的烧脑优惠，人家也给大揭秘了，说每一项优惠的背后都是套路深深。又是一年的双十一，那么买东西呢确实比考试还难。今年的双十一电商购物节为什么不能痛痛快快的来一场全场五折？其实呢，人家商家也是套路很深，这些优惠套叠好像是一张张渔网，网密了才好捕鱼。比如说人家提出说预付定金，这个是为了提前锁定客户。满99减10块钱，这是为了让顾客哎再多凑几单。那么逛品牌抽奖，这个宣传其实也是为了品牌商家的导流，所以这些优惠可以按照品类、地域、时限进行任意的划分，划分的越多，这个划分的越细，优惠叠加就越多。 确实是这样。就往年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便宜啊买这个，那便宜买那个。今年你会发现，哎呦，这怎么回事？这个 根本看不懂。 这满600减200，然后就能叠加使用一个什么满300减几百，然后再不是减几十，然后你还能叠加一个什么图书类的什么一个大分类啊，这再叠加，然后还有一个什么抽奖，你就发现你这自己就完全乱了啊。 数学应用题没学好， 这个时候你就想起小学老师来了，就觉得当时啊真应该好好学习一下这个小学的应用题，也可以给老师打一电话了，老师那个你帮个忙吧，当年有一道题不会啊，让老师帮忙算一下，老师估计这时候也得回复你呢。 早干嘛去了？ 这回知道小学应用题有用了吧？双十一的时候全用的是它。 也不光是这个，人家还得是说商家比就买的没有卖的精嘛，永远是被人家套路。 哎，继续来看看大家，这小宝贝们都已经坐着高铁出发了，什么瓜子、饮料、矿泉水，来来来，这边这个这位包裹啊，把这个脚收一下啊。这个感觉就跟其实真的火车 一样， 但是这个下车的包裹还有那下车包裹，请勿将这个随身物品遗忘在车上啊。这说的是武汉火车站、汉口火车站等等，共有13列高铁列车腾出了专门的车厢，往京津沪等全国主要的城市运送快递进晚件。 所以就是说，您购买的这些小宝贝们现在正在奔到您怀里的路途当中， 对，急速的往我们那儿跑呢。 是 啊， 来看这个消息，这是学校把消防车请进校门，一路碾压，像吹风机啊、电卷棒啊这些的电器用品。最近呢，吉林建筑大学城建学院里边出现了这样一幕，许多电器被排成了两行放在地上，一辆消防车从上面直接碾压，那么轮子呢刚好把两排电器碾碎。校方解释说了，这是学校开展的一次消防宣传的活动，销毁的东西大多数都是容易引起火灾的3无产品。既然是3无产品，那反正也是要被销毁的，用这种方式可能还能够警醒一下学生， 主要就是让同学们看一看为什么用消防车来这个压碎他们呢。 对， 就是提示大家这些其实当用起来不安全，而且觉得当时啊是占个小便宜，可能这个3无产品或者孩子不知道不知情的情况买的肯定便宜啊， 对吧？咱凑合用吧。但是当您凑合用的时候，如果发生危险，那就不是凑合用这么点小事了哈。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那咱们说说这个关于双十一您都买了什么吧。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起来听歌。我们来听一首来自毛不易的《盛夏》。 这是来自毛不易的一首《盛夏》。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今年的双十一您都买什么了，跟我们分享一下，看看是吧，啊，我们也吸取吸取经验， 准备明年再战吗？ 对， 就反正就是双十一的这个余热呀，还没有消减呢。 哎，没有呢，没有呢。 那这个时候呢，再乘兴再聊一聊，看看大家真的有没有那种真的买到了特别实惠的，觉得自己赚到了这样的朋友。 对，因为这个我刚才也跟圆圆分享来的，双十一的时候，提前就把好多东西都放购物车了嘛。你发现当双十一来临之前，这些东西都显示是无货的，也就是说只有到了这个零点那一时刻才会这货有一个价格的变动让你去抢。然后你会发现比如说平时卖这个4000多块钱的东西，然后呢到当天的时候便宜了200到400块钱不等啊，然后呢但是你得这个在夜里边抢，不抢第二天这价格还真上升了，还真是上升了。还有一种就比如说那个那是真抢，那就是估计就一秒钟唰 拼手快 那个 拼网速。 有一个电脑我记得当时应该原价是卖6000多，然后双十一当天夜里的时候卖3000多块钱，等于打了个五折。哎，这还比较值得， 这还真是真实惠， 估计全世界就卖这么一台就让你抢了啊， 反正就值得为他拼一拼啊。 对， 来看看呢，这位朋友说了，他说呢，我这购物车里边之前就放了一件衬衫， 哎， 刚刚打开就发现衬衫已经失效了。 哎呦，啊，这是 被人抢光了。 对，就抢光的。还有一种就是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其实没卖多少价，啊，就给你价格的优惠，但是这可能那个数量有限，数量有限。 我总觉得这个商家的也是一种套路，就饥饿销售嘛。 哎，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哈，你看。也是同样，这个松他就给咱截图了啊，购物车当中这个 失效的宝贝， 失效1、2、3、4，有3双鞋，一件这个卫衣啊，已经失效了。 哎，有没有觉得失效了也不可惜呀？ 不可惜， 至少没有当冤大头啊。 不可惜，但是我跟你说一声，你觉得你的书就挺可惜的了。就在你买书前的可能大概2天吧，有一个活动，就是买600减400。就是一张券是从早上起什么10点到12点到下午2点到晚上8点吧，都能抢， 就按时段抢是吗？ 拿着那张券之后，你就能买600块钱书减200了。我尝试了一次，我觉得有点亏，肯定是骗人的，我就没管它。但是我后来想一办法，到一些比较就是公正的网站或者更便宜的网站去查一下这书多少钱，一查，哎，好像还确实便宜，又尝试一次。当第三次把这些东西放在购物车的时候，发现完了，活动截止了。到今天为止，那些书还卖600多，也就是当时要买的话，要是这痛快的话，可能200块钱就拿下了。 你看， 哎呀，所以说，哎呀， 所以真的这个买东西啊，都说剁手也，其实剁手也是需要当机立断的那个勇气啊，那个魄力。 对， 你看像你这种瞻前顾后的，最后有优惠你也占不着。 对，没问题啊，就但是我占了2次，不知道你那个占了多少次啊？ 我那个呀，不敢细算，估计可能 估计 不会有太大的优惠。 对，而且你会发现现在可能很多朋友购物已经不仅仅是为了优惠，而是给自己找一理由，今天该购物了， 该买， 把一年当中不就是本来想买但是一直没好意思买呀，或者不舍得买东西，得了今儿买，今儿便宜，给自己找一借口了。 为什么说双十一是电商狂欢，后来就扩展到说是这个全民狂欢，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快乐一下。 对，还有这个第一他说了，说不买零食啊衣服了，日子都要过不下去了。 你知道我昨天朋友圈里边有一个朋友特别有意思 啊， 发了一个照片，是说带孩子逛公园的，但是呢文字配图的文字说的是，剁手之后只能带孩子逛逛公园了， 对，商场就别再去了， 没钱去了 啊。还有一个这个真梦他说了，说买小辣椒家的一件大衣，结果呢支付的时候发现比加购物车的时候价钱还多了100，算上活动还得多付20，就果断不买了。 你看， 对，这就是啊，有问题的商家，对吧？ 那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真心的奉劝商家呀，要不然您就不参与这个活动，如果参与的话，就拿出一点真诚来。如果真的让这个消费者发现你是在跟消费者耍心眼的话，你想想以后会影响你们家的经营嘛？ 对， 对不对？ 肯定影响明年双十一的这个效益了哈。 对呀。 再来看看这其他朋友。 这位叫盐酒窝的心说了。花2000多，从暑假攒到现在的钱一下子全没了。准备自己自断双手。 这断什么双手啊？主要是我觉得就是保证一良好的心态。但是你看人家坚强的这个崔壮士，人家不是也没说什么？人家说大到这个家具家电，小到瓜子核桃仁，尽情的花呗就。 啊， 还是有啊， 就有没有，反正人家就尽情的花。你比如说你趁这个10块钱人家也尽情的花，人家趁20块钱也尽情的花，人家趁2万的也尽情的花， 嗯， 就痛快痛快，就想痛快了。 哎 啊， 你看他这个名字起的， 嗯， 叫怎么说来着， 坚 强的 崔 壮 士啊， 透着那么一股悲壮， 嗯， 啊。来看，还有朋友，哦，这也是晒了一个，这是草蔓越莓，他也是晒了一个自己的购物车， 嗯， 确实发现多数商品都失效了， 哎， 那也就是就被别人抢到了吧？ 对，估计是不太知道。 我浏览了一下他这个准备要购入的这些商品， 嗯， 也还好啦， 你还行， 嗯，不买也就算了。 对， 嗯， 啊，今儿咱是属于看人家购物车来了，是吧？ 对 啊，还有像那个23恒他说的，买了一大堆这日用品啊，平常就懒得买，现在一次性搞齐了啊， 嗯 啊，这什么洗头、洗澡、洗脸的、穿的、用的、吃的啊，就都给买了，一次性搞齐了。 对，作为一个家庭主妇，我觉得现在就是，如果你让我在双十一去囤一些东西的话， 嗯， 首先想到就是生活日用品， 哎， 啊，给孩子买的东西，大概就这些了。 哎，但你比如说有没有那种，比如说头年双十一买的，今年还有呢？那是卫生纸什么的， 嗯， 买的当时买太多了，到现在没用完呢。 有啊， 也 有 这样， 有， 啊， 但是依然还是想再囤， 还觉得值， 嗯， 还得囤，必须得把钱交了，要不然搁兜里边不放心。 感觉这些是就是 买成卫生纸就安全多了嘛，啊， 还能保值哈，啊。 对呀， 啊。哎呀，那这么一说，我就觉得我这买的挺值的， 嗯， 都把钱花在刀刃上了。 对，还有这各种给咱们晒，这买了一马桶盖的， 嗯 啊，这有什么可晒？买袜子的啊，嗯，都给咱们发过来了。 还有这朋友也是告诉我们说，买了某某品牌的投影仪，花了2000多； 哎， 又买了某某品牌的吹风机，花了3000多。 嗯， 这还有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小东西，呵，这零零碎碎的， 嗯， 没少花钱。 冯光宇他说了说。跟你俩商量商量，能不能给我们报销一点？ 谁给你报 啊？给我们发了一个这个订单啊，确实 别套近活， 也不算多， 啊， 其实不算多， 嗯， 其实不算多，就一些这个啊，这某品牌的各种那个运动的这些装备， 哦， 啊，还可以，不算多。 哎，一看就是，其实你看他的购物车， 啊，也不算少，也不算，啊，还行。 有些朋友不是分享了他的购物车吗， 啊？ 看一看也能大概了解这朋友平时的兴趣在哪儿，是吧？ 哎，对，啊，各种衣服的、帽子的，是吧？ 嗯， 哎。还有这个胡焦虑他说了，抢到的东西都卖光了，太满足了啊，跟自己就没关系了。 哦， 确实是这样，就有的时候如果说您这个到购物车里边，当时当一抢的那瞬间没抢到，其实心里也挺平衡的，省钱了。 嗯， 哎，再观察观察，没准哪天比这一天还便宜， 哎， 有的是可能啊。 我觉得就这种心态特别好，平常心。 哎， 嗯，来看看还有哪位朋友怎么说的啊，这位叫小小段子，他说呢，哎呀，他说真的是熬了一宿啊， 嗯， 第二天来眼熬得跟桃似的。 这怎么会熬一宿呢？ 那可能就是这一，就是可能前半夜是在激动的购物， 哎， 后半夜是在激动的想着买的这些东西，没睡觉。 对， 嗯， 对，有可能就是前半夜的时候啊，就抢那些该抢的，唰唰唰，这手没停着， 嗯， 然后抢完之后呢，又觉琢磨可能有一些没必要买，又得退一点，然后后半夜就逛。就闲逛， 哦， 闲逛， 我以为是在回味， 啊。对，苦读之神太说了，说买了好多呀，最后特别尴尬，剩下一小奶锅，差20块钱买不起了，真是气到爆炸啊！ 嗯，就是还是之前没有做好预算吧。 哎，对，啊，嗯，还有这个 Coco 他说了，说这个你们说到这个手纸啊，我买了维达抽纸96包，啊，96包抽纸。 您先想想，您家里边有没有地儿放啊？ 是 不是？货到了之后，您也得把它囤起来啊。哎， 对，今儿聊的话题就是说咱双十一都买了什么东西啊，跟我们一下一块儿来聊一聊，炫耀一下啊。 嗯， 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那么我们简单休息一下，听一段广告啊，一段广告过后下半时段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继续一起来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

诉你，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切都是一样，有迷人的开始，有平淡的收场。今夜月光又抱着你和我，照进心中那道遗忘的光，仿佛时间就像停留在你脸上，不声不响。今夜月光又抱着你和我，看见心中那道遗忘的光，真实的时间就像停止在你不声不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吴宇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杰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刚刚过去的双十一，我们都往这个家里边买什么东西了。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一起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我们来看看高校的黑暗料理啊，又来了啊！这个食堂呢，竟给学生吃蜂窝煤， 没完没了的。 哎，这个是月饼炒辣椒，苹果炒西瓜呀，原谅这个什么这个有颜色的鸡腿等等哈。 嗯， 这个重庆第二师范学院的食堂里边，惊现蜂窝煤套餐。独具特色，刷爆了朋友圈。它这个虽然说长得跟那个蜂窝煤似的，但是却有一个很文艺的名字，叫烽火佳人，还有白色可选。嗯，这个也是，好像我觉得好多地方都有。 对，好像以前看到有这种特色菜，就是这种就是蜂窝煤的卖相啊， 确实长得挺像，一吃哎，甘甜可口，也不难吃。啊， 感觉是黑米做的吗？还是 黑米、 紫米啊之类的？ 不知具体什么做，这还真分不出来。 因为没有图，所以真的就他说的这么吸引人，我就想看看。 很多饭店都有，你去找。我想在哪儿吃过类似蜂窝煤，想不起来了。一个 是一道主食还是一道菜？ 一道菜，就是甜品吧，算是。 啊， 我吃那是甜品， 哎呀，甜的还有什么我不太记得，因为我不爱吃甜的。对，那我就记得，哎，怎么上一块煤，然后一看确实特别香，就是那蜂窝嘛，上面全是蜂窝那个那煤啊， 哎 啊，挺有意思 的。你要这么说的话，就希望这高校它做出来的这个不是所谓的吃起来的黑暗料理哈， 嗯， 看起来让人觉得很新鲜，有点创意， 哎，嗯。 我们接着来说这个事情，又是和旅游有关的，那就是游客丽江住店被蚊子给咬醒了。 嗯， 店家说了，说这蚊子是我们店里的宠物，死一只你得给我赔100块钱。 嚯， 哦！最近呢，重庆的李先生到云南丽江旅游，在网上预订了一家高档型的客栈，到了之后才发现实际情况和描述的不一样。他也是半夜还被蚊子给叮咬醒了，无法入睡。前台告诉他说了，蚊子是我们养的宠物，熏死了要赔100块钱一只。而且呢，记者也通过调查发现，说丽江有一些客栈呢，确实存在着网络刷单、虚假宣传这些情况。 嗯， 虚假宣传，这还在其次。我觉得主要是他提出的这什么蚊子死了赔蚊子这个， 是时候找这个相关部门去管理一下他们了， 嗯， 啊， 要好好的处罚一下。 同时也提示大家，就是在我们订这些酒店呀、啊、什么客栈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是吧？ 嗯， 找的一些正规的地方去订。再来看那个小偷作案之后啊，居然在摄像头下面人间蒸发了啊！一张这个硅胶制成的人皮面具可以让人瞬间的变脸，这种常在这个好莱坞大片当中出现的易容术啊，竟也发生在了我们的身边。那这个武汉啊，这个一个小区呢，发生了2起入户盗窃案，嫌疑人呢利用人皮面具啊做伪装，头发变长了，皮肤也滑了，短时间避开了警方的追踪。机智的警察叔叔会看不出来吗？啊， 嗯， 你皮着你皮，请你回警局。 这件事情首先要表扬咱们警察叔叔， 对， 就是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人。 对，没错， 警察叔叔一定会把你抓到的。 哎， 还有就是说到这易容术啊， 嗯， 真的不只是什么好莱坞大片里边有这种这种科技 啊， 咱们古代的那些武侠小说当中也有易容术吗？ 是啊， 对不对？ 对， 面目全非啊， 对对对对，随便撕一张皮就换了一个人， 是 换了一个演员。 想不到现实生活当中还真有这种， 嗯 啊，但是呢还是不要让有些人就是说动歪心眼哈。嗯，来说一下这个是让人震撼。 嗯， 中国这个是翼装飞行员首次成功的穿越定点热气球。最近爱心飞翼翼装飞行世界杯景谷站进行了首次试飞。那么中国翼装飞行员盛广强他也是首次穿越定点热气球成功着陆。 嗯， 800米的高空一跃而下，从250米的高处这样两个定点的热气球中间穿过， 哎， 开伞着陆，一气呵成。 嗯，这个确实是当我们看到的时候，就怎么叫翼装，其实它就是穿的那衣服有点像那，嗯，那个 就模仿，就是， 哎， 就是所谓仿生学嘛。 对， 模仿着这个 仿生啊， 嗯， 就不知道，反正就是 模仿着这种飞禽它的那个翅膀，啊， 哎，对，翅膀，然后呢就往下飞，定点的嘛，就是你想在高空当中啊，你这想想都觉得这还是难度大，但人家就这么完成了。 一个是技术高难度， 啊， 还有就是勇气可嘉。 哎，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啊，来看看那个龙虾店开业了啊，这多好的一件事儿，周围好多人都特别开心。 要广而告之啊。 对呀，啊，广而告之啊，但是人家想了一个好的方法。邀请400斤小龙虾一起走红毯啊！河南郑州的一个小龙虾业小龙虾店开业了啊！大场面也是引来了众人的围观。400斤的小龙虾是在音乐伴奏和店员列队欢迎下走过红毯。据了解，这些龙虾也特地从这个江苏啊拉过来做开业嘉宾的。网友就特别这个关注到，嘉宾走完红毯之后呢？ 这是我们觉得见到过最敬业的嘉宾，用生命去走红毯。 你没看那图片，如果你看图片，你就觉得哎呀，我估计那叫什么 很壮观 密集恐惧症的人啊，这个病都发 接受不了哈。 就在红毯上，你想那虾呀，它不像人，说你往里走，来里边客官里边请，不是那虾是哪儿哪儿都爬， 密密麻麻的 爬的满地都是啊。这个第一个，我觉得可能就是从按这噱头来说啊，确实是挣满了眼球了。但是呢，大家看起来反正我觉得并不美观。这一眼能看上去小龙虾开， 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够闹心的。 而且还有一个，你看我为什么说网友人提出来呢？这走完红毯之后怎么做呢？ 对吧？第一个是这小龙虾，龙虾是给人送回去，还是就留在您店里？但是我们想，在地下摸爬滚打的，你这个琢磨琢磨，这心里好像不像那么回事儿呢。 店家呀，这以后就是说选择别的方式来搞一些这个经营宣传，对不对？ 嗯， 这种方式不一定是真的就能够为您打开销路。 哎。 来看，这是用生命在拍婚纱照，30米的高空秀恩爱，连很多这个什么也来围观呢。我们来看看最近的光棍节这一天，一对情侣在河南一个景区的悬崖峭壁上拍婚纱照，宣布说，哎呀，我们从此脱单了。那么现场呢，还引来了景区演职人员，这个有扮演唐僧的，有扮演孙悟空的，一行人来围观。据了解了，说这个他们所站的这个钢丝路是景区的一条游玩线路，距离地面大概30米高。不过游客完全不用担心，走钢丝路是有保护措施的，所以还是能够确保安全。 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去挑战一下的啊？光走这个钢丝路啊，没什么，关键您还得穿着那婚纱照。最关键的问题，您让人摄影师站哪？这是吧？您可以说扶在那儿，哎，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姿势，在定那儿不动。人摄影师得双手端着这摄像机啊，对吧？估计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地方哈？ 啊，所以也是引来了现场演职人员都来围观了。平时都是他们演给游客看的， 哎、 这回你也被这个演职人员观赏一下。 嗯，再来关注最后一条，我们来看看这套辅导书火了，14名学霸联合制作，让同学啊沉迷于这个学习无法自拔。看看，让同学沉迷于学习无法自拔，以后学习都得申请一账号。啊，得保证 恐后， 对，保证您什么这个时间长了不行，防沉迷措施，2小时学习就必须得起来休息一下，对不对啊？来看看他遇到的他叫做上官化学，您没看错啊，这正是一本这个中考化学辅导书的串词。成都15岁的学霸啊，中考之后呢，和13位同学一起编纂了语数外物化5册教科书啊，用故事表情包来讲解知识点。他也说到了，说自己呢曾受刷题之苦，所以呢想用这种方式让学弟学妹们沉迷武侠小说一样沉迷学习， 了不起啊！ 对， 我想对这学霸们说，请收下我的膝盖吧，我觉得他们太了不起了。 确实是有一些这个题啊，你会觉得哎有点眼熟，就包括咱们看，比如说一些网上的流行语言呀，网上流行的那些什么斗图的那个图片啊，斗的那表情包啊，用那些表情包和题。有机的结合在一块儿，融入到这三道当中了，我觉得有点意思了就啊。 而且我觉得学霸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人家觉得不光自己要学习好 啊， 是吧？还要让更多的人对学习产生兴趣。 因为自己高考完了嘛，对吧？哎，也不怕有这对手了啊。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说的是双11的时候，就是上个周末的时候，您都买了什么东西？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起休息下来听。歌来自赵雷的《理想》。 城市为了填饱肚子就已经疲力尽，还谈什么理想，那是我们的美梦。梦醒后还是依然奔波在风雨的街头，有时候想哭就把泪咽进一腔热血的胸口。睡过了车站，一路上我望着霓虹的北京，我的理想把我丢在这个拥挤的人潮，车窗外已经是一片白雪茫茫，有一个 沉入失望的生活里。我睡过了车站，一路上我望着霓虹的北京，我的理想把我丢在这个拥挤的人潮，车窗外已经是一片白雪茫茫，之中到处可见奔忙的人们，被拥挤着被一晃而飞的光阴忽略过。 这是来自赵雷的一首《理想》。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这个双十一的时候您都买什么了。可能我的理想就是双十一的时候随便买， 嗯， 不用考虑，这样购物车得先清了，先清了这一波，省得看着乱。 是是是， 啊，都先寄过来。 对，反正现在一起也不到三位数， 对， 支付得起。 哎， 那双十一的时候，你有没有关注到一个段子，网上流行的？ 没有。 说我要表扬一下我的女朋友， 嗯， 我女朋友真的对我太好了 啊。 她在这个双十一一共买了4万多块钱，4万三百多块钱的东西， 嗯 啊。然后呢他说其一共是买了几样呢，买了36件 哦， 但是其中35件都是给我买的。 嘿， 看看对对男朋友好不好， 你看好不好、 嗯、 买了35双袜子 说 是一个人 好了不说了、 啊、 我要去看看我女朋友花4万块钱买那个包是什么样子的。 哦嘿啊哈哈， 这300多块钱是给他买的， 那就不错了，那就不错了。 对，还想着你呢， 还可以了，还可以， 有什么可抱怨的。 哎，就一共三十五件，不是一共36件， 嗯， 等于给他买35件袜子嘛。 对 啊，也就这样了。还有这个像不，我觉得这就算不错的了。人家甭管花多少，人家可能花的是自己钱，没有让你清。 就要看对这 个 花的是谁的。 让你清购物车的话，你这袜子都是自己买的啊。来看看那个这位啊，这大白他说了，说一个口红啊，刷了半天，感觉自己还是什么都不用买啊，不是还有双十二呢吗？哎，就买了一口红。对，说到其实双十二，还真是还有双十二 呢，躲得了双十一，躲不了双十二。 对，还能再等等，再等等啊，嗯。 来看看这位朋友说了，主要就是买一些什么卷纸啊、抽纸啊之类的，都会过日子。 对，就是过日子的人，还有凤梨家的小麻雀，他说衣服、鞋子、保温杯、洗发水、沐浴液啊、洗面奶、精油、 什么气垫啊，还有各种乱七八糟的，反正一大堆。 反正生活当中小物件，集中买一次也不错， 也不错， 把那个购物清单都给清了。 对对，是这样的。 嗯，还有这位是夕阳下的旅客说了， 嗯， 你看看这是我的订单，这已经准备要发货了，这是分六期免息啊， 嗯， 分期买的一个还不错的耳机。 哎哎，这我还真是没。 我觉得他这是有的放矢，就是说自己早就可能准备好了要购入这样一个大件吧。 哦哦，这是准备好了的，对吧？还有这个，我看看还有其他朋友啊。 嗯。 陈二也说了，想买个男朋友，后来没买着，这可能还真不太好买。 那双十一你就不能只停留在网上了，要多出去走走，好不好？ 啊啊。还有什么买这个一台冰箱？这个啊，买大件的也不少，肯定也不少。对， 你别说啊，就是在比如说这就是这个小两口是吧，布置新房啊，或者是家里边想要更新换代一批旧电器的时候，选择双十一还是不错的。 对，有的时候我觉得真是这样。如果您说真的是啊，正好赶巧了。赶巧了，我就家里边该这加入一些东西了。 对 对，您就可以提前似的，我把这个所有东西啊都放在这个购物车里边，先盯一盯，看着点儿，别到时候是不是您这感觉挺便宜，其实不一定比那时候还贵呢，对吧？所以说提前看好了。还有一种呢，我觉得就是说什么呀？您要是说这个不着急的话，我觉得就真的可以看，不是那么合适，千万别为了贪便宜，为了买而买。 是， 您一定得后悔。一个是您放家里边没用，第二个是呢。它不一定真便宜，对吧？所以说还是得理智的消费，是吧？ 另外我也想到了，您这也别光看便宜， 嗯， 这买的电器实用不实用，是吧？ 哎， 这个安全保障有没有信誉，这都很重要。 嗯，所以说咱们这个买东西的事先告一段落啊。 哦， 不 买了。 双十二见。好吧， 好，先按下步表啊。 哎，今天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明天见喽。 FM 986再度力。